初没能遇见你，现在的我在哪里逗留？所有的爱都是冒险，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。他是我的爱人，他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，我多想给他握的针，我心疼的爱人，我愿为他守候寂寞，就像这夜晚深沉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